再次问候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正道经文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那由我来，对，二章十一到十四节。那由我来攻读经文啊，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静听。二章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上帝预备我们讲道与听道。天父，恳求你再次的吸引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你的仆人使女们，也就是我们，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一同来感受你的话语。天父，向你求，求你打开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耳朵，以及我们的心，让你的仆人在这里说福音，让我们众人一同来听福音，信福音，并且让我们众人燃起心里对你以及你话语的火热与渴望。因此我们就渴望一同顺从圣灵的引领，来活出我们所听我们所信的福音。天父，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悦纳，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当时在耶稣的门徒群体当中，有两群人，一群人是犹太人，一群人是非犹太人，也被称为外邦人。而犹太人是比较多的那一群人，外邦人是比较小群的那一群人。虽然他们都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很不一样。犹太门徒严格的遵守律法来生活，外邦门徒则没有律法的生活。而这里所说的律法指的是上帝所颁布的一套法律的系统。外邦人没有律法的生活很自然，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上帝所颁布的这一套法律系统。犹太门徒严格的遵守律法来生活也很自然，因为依据这一套旧约时期上帝所颁布的法律系统，犹太人需要严格的遵守一系列复杂的洁净的规定，才能够维持他们在礼仪上的洁净，这样他们才能够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敬拜上帝、献祭等等等等。而原本上帝是要使用这一些洁净的规定这一些在旧约律法当中的洁净规定，来表达人都是有罪的，都是需要被洁净的。而在被洁净之前，因着罪，人是无法亲近圣洁的上帝，无法与他和好的。但是慢慢的，逐渐的，犹太人将这些洁净的规定看作区分自己人跟外邦人的一条线，在线的这一边是遵守律法的犹太人， 在线的那一边是不遵守律法的外邦人，而我们因为遵守律法所以是洁净的，他们因为没有遵守律法所以是不洁净的。所以你有看到吗？这些洁净的规定原本是用来区分圣洁的上帝跟有罪的人，但是随着人的罪性，也随着各样因素的影响，慢慢的逐渐的这一套洁净的规定成为了区分我们和他们的那条线。因此认为自己遵守律法而洁净的犹太人，逐渐的慢慢的不愿意与那些没有遵守律法而不洁净的外邦人交往互动，因为他们不想让外邦人身上的不洁净沾染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些洁净的人身上，让自己好像也因此就会变得不洁净。在当时不洁净的概念某种程度好像是我们现在流感病毒的概念一样。而这种犹太人不愿意与外邦人交往互动的传统，也影响着耶稣门徒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也就是在耶稣的门徒群体里，犹太门徒也不愿意与外邦门徒交往互动。所以当时犹太门徒跟外邦门徒基本上是没有在同桌吃饭的。犹太门徒和外邦门徒不同桌吃饭，除了源自于我们刚刚所说，那犹太人对于这个旧约律法当中洁净规定的误用、错误的使用之外，也源自于犹太人对于灭国之后他们悲惨处境的一种回应。因着他们被外族灭国掳掠，所以犹太人长期在各地四处的漂泊。四处漂泊的他们常被当地人视为流浪汉，视为次等公民。所以很自然的他们被欺负，他们被嘲笑，他们被贬低等等等。而在这当中他们感到不甘心，他们想要重新的凝聚起来，想要重新的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且因此这样的凝聚，这样的渴望，就慢慢形成了一股抵制外邦人凝聚自己人的一种运动。如果有人不一起抵制外邦人凝聚自己人，那其他人就会看他如同这个木板上面一颗凸起的钉子，看到了凸起的钉子要怎么办？要把它咚咚咚咚咚咚咚给它敲平嘛，对不对？其他人会想要把它用力的敲进木板当中，要他也一起抵制外邦人，一起凝聚自己人。在这样的氛围里，犹太基督徒这个小群体，这个没有背景的新兴的群体，在犹太广大社群当中，他们没有背景，他们比例相对少，而且他们同时也怀抱着从耶稣而来呢传福音的大使命。他们既不想要被犹太社群当中的其他犹太人排挤，他们也不想断了自己在犹太社群当中和其他犹太人传福音的路。所以犹太门徒很自然的也参与在这个抵制外邦人凝聚自己人的运动当中，因此也不与外邦门徒同桌吃饭。但是安提阿教会是个例外。由于安提阿教会位处于犹太地区的北边，叙利亚，距离犹太地区比较远，所以比较不受到这个抵制外邦人凝聚自己人运动的影响。而且安提阿教会当中的外邦门徒占比 远比犹太地区教会的外邦门徒占比还来得更多。在安提阿教会既然占比来得更多，因此在安提阿教会当中，犹太门徒势必要与外邦门徒交往互动，走来走去都是外邦门徒，不可能永远保持距离，不论他们是主动要这样子还是被动要这样子。所以在安提阿教会当中，犹太门徒跟外邦门徒之间的分野并不大，甚至在当地人的眼中，他们都被视为同一种人。还记得《使徒行传》11章当中如何称呼他们吗？他们被称为基督徒。上帝似乎使安提阿教会成为一间实验室，让耶稣门徒群体当中的双方，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在这一间安提阿实验室里面持续不断的在尝试跟错误又尝试当中与另外一方好好的相处。如果要好好的相处，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处理同桌吃饭的问题，因为这个吃饭不仅关乎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三餐，更关乎于教会生活当中的圣餐。初代教会时的圣餐跟普通的用餐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安提阿教会当中啊，这个刚刚所说某种程度可以称它为安提阿实验室当中，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就开始尝试要来同桌吃饭。他们依据使徒的教导，尝试不把上帝所洁净的当作不洁的，使徒行传十章。而这些尝试就使得安提阿教会当中的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在饭桌上面不再分你跟我，而是一起吃饭，也一起领用圣餐。这就是11节到14节的背景。在安提阿实验室里面，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已经不再区分你我了，而可以一起吃饭，也可以一起领用圣餐。接着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咯。11节的前半，后来基法也就是彼得他也来到了安提阿教会，在那里他也随外邦人行事，如第12节的前半，他也自在的和外邦基督徒同桌吃饭。在安提阿教会，彼得不再认定只有犹太基督徒是洁净的，而外邦基督徒是不洁净的。同时他也不再认定只有某一些食物以及烹调方法才是洁净的，而其他食物其他的烹调方法则是不洁净的。他不再如此认定。但是12节的后半，当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来到后，他们对彼得说了一些话，这些话对彼得产生了一些压力，并且这些压力产生了彼得对奉割礼的人的惧怕，因此彼得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按照前后文来看，奉割礼的人指的应该是犹太教徒们，也就是彼得的同胞们。所以这一些自称为代表雅各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到底是跟彼得说了什么，制造了什么样的压力，使得彼得产生了对他同胞那群广大的犹太教徒的惧怕，进而使得彼得离开餐桌，不再与外邦基督徒同桌吃饭呢？关于他们具体说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因为保罗并没有记录下来。但是如果我们从刚刚所提到的经文背景来看，也就是因为犹太人对于旧约律法的误用、错误使用，以及他们对于灭国处境的回应，所以当时犹太人不愿意与外邦人交往互动。如果我们从这个 啊，经文背景来看，我们可能可以如此推论，推论，这些自称为代表雅各的犹太基督徒，可能气急败坏地对着彼得说：“彼得，彼得，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有名望又有影响力的教会领袖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犹太教徒同胞都认识你啊？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怎么还会在这里与那些不洁净的外邦基督徒亲密交往、互动、把感情呢？你知不知道这种随便与这种不洁净的外邦基督徒交往互动的行为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吗？你这样做不仅会害耶路撒冷教会受到广大犹太教徒的排挤、指责跟压迫，而且还可能会害到我们，害到我们这群抱持着传福音大使命的人，你会害到我们，让我们断了向犹太教徒，也就是断了我们向我们同胞传福音的路。你知道这件事情有这么大条吗？结果彼得就可能因着考量到他与外邦基督徒的交往互动会害教会与自己受到排挤、指责跟压迫，并且考量到此举可能会害了教会与自己断了向同胞传福音的路。尽管彼得他曾经亲身经历过使徒行传十章上帝给他的异象，上帝亲自对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并且他也曾经在加拉太书二章一到十节与保罗进行过协议，确认过外邦基督徒不用再认罪，不用再悔改，相信耶稣之余还需要遵行律法。尽管这些都发生过，但是当他面对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仍然惧怕了，所以他妥协了。彼得自此离开了餐桌，不再与外邦基督徒同桌吃饭，以此作为消除犹太社群里那些广大犹太教徒顾虑的权宜之计。而在彼得不再与外邦基督徒同桌吃饭之后，十三节，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一个一个的离开了餐桌，不再与外邦基督徒同桌吃饭。保罗用装甲这个词暗示着彼得、巴拿巴以及其他安提阿教会的犹太基督徒，某种程度他们都知道自己不再与外邦基督徒同桌吃饭，这样的行动是一种妥协，是与基督信仰不相合的，但他们却假装没这回事。而这一连串的装甲的结果，便是安提阿教会全部的犹太基督徒都再次的认定外邦基督徒是不洁净的，因此不愿意与外邦基督徒交往互动。经文在这里提到了彼得等人的惧怕，想要活出福音而与外邦基督徒同桌吃饭的彼得，可能因为想到了会被排挤、指责、压迫，并且想到了可能会断了向同胞传福音的路而感到惧怕。这种惧怕使他妥协了，使他做出了与基督信仰不相合的行动。彼得会惧怕，那你跟我呢？当我们在家里、在班上、在教会、在办公室、在朋友圈、在我们 LINE 群组里，或是 Facebook、 或是 IG 的版面上面。当我们在这些地方说出福音，活出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因为福音而成为据点王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言语行为因为福音而没有那么政治正确，而会被别人排挤，被人贴标签，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时候，我们会怕吗？我们会像彼得一样怕别人明着暗着来着的排挤、指责跟压迫吗？或者我们会像彼得一样怕今天我这样说这样做就断了明天我向其他人传福音的路吗？如果我们的回应是是的，我会怕，而这样的回应也是我的回应，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圣经对于惧怕的我们所提出的解答是，我们需要再次的认识，再次的认同，并且再次的信靠福音。我们需要再次在理性上认识，在情感上认同，并且在意志与行动上信靠福音。怎么说呢？因为不论在任何地方，当我们想要尝试说出福音、活出福音的时候，一定会有人不接受的，甚至讨厌我们所说以及所活出的一切。而在不被接受甚至被讨厌当中，我们不仅需要被讨厌的勇气，我们更需要认识、认同并且信靠在福音当中耶稣已经接纳我们并且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宝贝真理。所以是的，在尝试说出福音、活出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不会被某些人接纳并且爱戴，如同彼得可能不会被他的某些犹太教徒同胞接纳并且爱戴，但是我们与保罗已经得到了耶稣完满的接纳与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并且我们与保罗也终将得到其他圣徒的接纳与爱。承认并且接受这些事实，可以帮助我们面对并且对抗惧怕，而且这些事实同时也提醒着我们，我们这些圣徒真的很需要参与委身在圣徒的团契里面，好在其中造就与被造就，在造就跟被造就当中使我们温习这些宝贝的真理，我们很容易忘记的，即便我们听过了9999次，遇到了恐怖、灾难、逼迫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忘记，我们需要彼此的造就与被造就。另外，我们也需要在圣徒的团契里面带导与被带导，在带导与被带导当中使我们被上帝加力。另外，我们也需要在圣徒的团契当中爱人与被爱，在爱人与被爱当中让我们被彼此加力，也为彼此加力。我们真需要团契。另外，当我们想要尝试说出福音、活出福音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人坚持不信的，不仅不接纳我们，如同刚刚所说，同时间他们也一定会有人不接纳福音的，甚至厌恶福音，会直白的对我们说：“哎，李鹏，你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不要再跟我说什么福音了。”说什么我是罪人，耶稣代替我死，代表我活，耶稣拯救我等等，这些都天方夜谭啊！你不如跟我说阿里巴巴跟40大盗。在这种被拒绝而灰心丧志当中，我们需要再次的认识、认同 并且信靠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的宝贝真理。使人相信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能力，而是上帝，上帝的大能。所以是的，在尝试说出福音、活出福音的过程当中，福音可能会被吐槽，可能会被挑衅，也想当然会被拒绝。这看起来好像断了我向对方传福音的路，如同彼得看起来好像断了他向同胞传福音的路。但是我们和彼得都需要再次的认识、认同并且信靠上帝。他是拥有大能的上帝，他是使万事为他效力的上帝，他是使不信的活死人如同我复活的上帝。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包括拙口笨舌的我，能够断了他向人施展福音大能的路，没有。所以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的确有责任说出福音并且活出福音，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是上帝的工作在先，我们的责任在后。是上帝先成就了福音，我们才有福音可传。是上帝先预备了人心，我们才有对象可传。所以我们与彼得都不用怕，不用怕因为说出福音、活出福音而断了自己向人传福音的路。因为这本是上帝的工作，这本在上帝充满大能的主权里面。而这也可以连结于我们刚刚所说的提醒，我们这些圣徒真的很需要参与委身在圣徒的团契里。好在其中，再次的，我们造就与被造就，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是健忘的一群人，我们是被残存罪性所影响的一群人，我们需要在造就与被造就当中，顺着圣灵的引领，使我们温习信靠这些真理。同时间，我们也需要在圣徒的群体、圣徒的团契当中，我们带导与被带导。在带导与被带导当中，使我们真实倚靠我们的头，就是那一位拥有主权的主耶稣。另外，我们也需要在圣徒的团契里面，我们爱人与被爱，在爱人与被爱当中，使我们真实的与彼此连结，成为主的身体、主的心腹。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能够再次的聚焦在福音上面，再次在理性上认识，在情感上认同，并且在意志与行动上信靠福音，也就是认识、认同、信靠，在福音中，耶稣已经接纳我们，并且爱我们。另外，也认识、认同、信靠，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并且在持续认识、认同、信靠福音的过程当中，愿圣灵引领我们参与并且委身在团契当中。好在团契里面，我们造就与被造就，我们带导与被带导，并且我们爱人与被爱，以至于我们就持续在福音当中，我们就有安全感与勇气，得以面对并且对抗每一次说出福音、活出福音时可能碰到的尴尬、挑战与试探，以及从这些尴尬、挑战、试探而生出的恐惧。最后的最后，仍需说明，刚刚所说的这一切，并不代表我们在说福音、活福音的时候，不需要培养同理心，也不需要培养沟通能力等等等。我们是需要的。我们需要在认识、认同、信靠福音的同时，也靠主尽力的培养同理心，也靠主培养沟通能力等等，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在上帝主权之下的责任。愿上帝持续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差派你的圣灵给你的儿女，给我们，祈求你的话语与圣灵持续在我们的身上动工，使我们在福音当中，也在团契当中，持续的勇敢因你，也持续的因你，靠你，为你而活。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悦纳，奉耶稣的名，阿门。